最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医学的调查的情况，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天梯啊、仙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这个名 字。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林海。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国家高级营养师徐静老师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年轻人啊会发现自己记忆力不太好，哪些食物对大脑更好一些。今天我们会和徐静老师一块来进行交流。那么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还是通过电话来连线一下北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庞星火，请他介绍一下最新的疫情情况。庞主任您好。 您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麻烦您帮我们把上一周的疫情情况介绍一下。 好，从我们疫情监测网显示呢，8月10号到8月16号全市共报告法定传染病17种，3184例，死亡2例。那么报告的病种主要是前五位的病种主要是其他感染性腹泻、手足口病、痢疾、肺结核和梅毒。那么以前一周相比呢，整个的病种变化不是特别大，但是法定传染病的发病数是下降了7.04%，全市整体的疫情是平稳的。从分类来看，乙类的传染病较前一周呢略有上升，上升2.61%。丙类传染病也比前一周下降10%，那么其中感染性腹泻比前一周有所上升，就是基本还是持平吧，上升了0.83%。手足口是下降的比较多，下降了22.74%。 嗯，那么最近有什么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呢？ 最近我们的这个按照季节的传染病的季节的特点呢，还是肠道传染病的发病比较多。那么上一周我们肠道传染病共报告了1222例，比前一周呢下降16.4%，与去年同期相比呢是基本持平的。上周是没有肠道传染病聚集性疫情的报告。我们聚集性疫情的报告，从我们今年上半年报告来说，截止到8月15号，我们共接到12个区县报告感染性聚集性疫情40起，主要还是发生在小学、幼儿园、中学和机关单位。所以目前呢，我们来看哈，虽然有所下降肠道传染病，但还是北京市我们夏季肠道传染病还是处于一个高发季节，特别是以细菌性引起的肠道传染病散发病例比较多见。我们预计今后几周呢，因为这个我们天气还是比较炎热的，还是比较闷热，气温比较潮湿，所以我是细菌性肠道传染病还将是处于一个比较高发的一个态势。还是提醒了我们各位市民朋友们，还是这个期间要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勤洗手，食用洗净和煮熟的这种食物，经常的清洁衣物的和物体表面，就注意这种消毒啊。另外就到正规的餐馆去吃饭，一旦出现腹泻症状要及时就医。外出游玩的时候还是少点一些凉拌菜，要到正规的餐馆去吃饭，这些。 好的，非常感谢庞主任，谢谢您，那下周的时候也再跟您连线。 好， 再见。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国家高级营养师徐静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首先欢迎一下徐静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年轻人的这个健忘啊，记忆力不好，通过一些食物能不能做一些调整。可能我们都会有一种感受啊，现在好像忘事的人挺多的， 特别多。刚大学毕业来的孩子啊，那个忘事的程度不比这要退休的老师差，所以好像记忆力差不单是老人的专利了， 嗯，小孩也不差，也接着也跟着忘。 是，有的时候您比如说学习啊，这个反复的记忆呢，能够让这个学习的知识更为扎实一些。但是在实际的工作学习生活当中，经常会发现，哎，比如说我原定好了明天要干一件什么事儿，结果呢，到了明天发现没干。 对，这是最容易忘的， 没 错。我上次听一个专家讲，他是研究心理的，但是对于这个记忆力有点研究。他如果比如今天我是来北京台做这个健康北京，如果明天我去上班，我的同事问我说，徐老师你昨天干什么去了，我只要能记住来北京台跟李凯主持人做这节目具体的内容，我可能记不了那么全，这都算就算正常范围之内。他说真正健忘比较可怕是病要看的，就是我明天昨天明天上班，人家问我今天干嘛来了，我都想不到是来过北京电台，这就是病了， 这就是病了。 所以我说一般我们不要找就是借口说自己真的不是病，就是介于年轻人这种状态，他还是一种现在还不太提亚健康，说要不然就有病要不然没病，其实还真的是介于这两个，他不是病，他不是病，但是呢他这个症状呢有时候让他自己很苦恼，因为他面临着领导教的事儿他也忘，爸妈教的事儿也忘，就是老婆孩子反正谁教他的事儿他都敢忘。 是这个，如果真的是特别的记忆力衰退啊，急剧下降的话，还是建议您去医院，去好好看看，比如神经内科。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提到了，有的时候这个健忘是跟很多神经系统的一些疾病有关的。 对，那是病。 啊、对，像阿尔茨海默啊，包括很多的一些这个早年的这种老年痴呆都会有哈。 他这些病的最早的表现。好像就是 记忆力减退，对对对。但是我们今天说的可能又跟那个不太一样、啊。 对， 我们今儿说的可能是更多年轻人或者是正常人，哎呀，又忘了，一拍大腿那种感觉哈、 啊， 这种健忘啊， 这种忘的事儿的也不少。实际上我前两天听到一个话说的比较狠，好像是日本的哪个专家他写的一个小的科普的类似东西哈，说现在好多人吃的傻，就傻，就脑，他说的傻就是说比较容易忘事儿吧，自己说自己不明白，就是跟吃有很多的关系， 跟吃有关系。 他这标题就是傻吃会吃傻， 傻吃会吃傻。 对，他所说的傻吃的时候还是不均衡，我觉着就是吃的时候，比如说该摄取的优质蛋白质没有啊，充分的维生素矿物质没有啊，然后脂肪比较高啊，或者肉吃的量比较大，或者某一种食物长期吃，其他的食物不摄取，还是跟吃有一定的关系 哈。 但是我看完了那个呢，也没有看出来说我吃哪种食物就会导致我越来记性越差。我通过我的分析，虽然我是学食品学营养的，但我分析还是心理压力大应该占首位。 但是您不觉得有很多的一些食物，包括一些这个已经成品的食物，就商品的食物，都会打很多健脑的一些。 那也不要轻易。 您比如说最常见的核桃，这个很多老百姓说吃核桃健脑，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核桃健脑吧，他说它里边含有这个，比如说一些必需脂肪酸呀，或者含有维生素 E， 这些有对这个脑就有一定的好处。但以形补形已经被批评了，就以形看什么像什么形。原来我们只是说核桃，后来就更邪乎了，包括一些什么像眼睛的，切开横断面就补眼睛。 补眼睛。 这些没有那么。不严谨，没有那么科学。核桃肯定是好东西啊，它含维生素 E 啊，对，不饱和脂肪酸都是我们也是身体必须的。但不能说吃核桃就对有多么大的影响，而且好多人长期吃核桃的话，它热量也高，因为它里边它是可以榨油的，可以榨油的东西热量含的都不低，然后导致自己比较胖，身材都比较胖。 有很多的孩子，我记得那时候我们上考大学的时候，真是很多家长，每天准备一小盒或者一小碗核桃，就放在这个书桌边上， 那倒也是问题不大，因为他高考之前家长基本都能掌握原则，就让他吃好，你只要是让他吃好，他就没有太多的量留给这个核桃，不至于太超量。其实我们说就怕他 超， 什么事儿都是怕他超，他只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那就没有问题。这些天然的食物我觉着还是应该像牛奶啊、鸡蛋啊、优质蛋白的，我还信。就外边的那些打着补脑，像你说这个东西吃完了对脑子怎么怎么样，可能会改善点睡眠或缓解点压力，但是 有多大的作用，我觉得还得找找自身其他的生活方式。 我们常听说过的补脑的，您看啊，像核桃，刚才您说了，这是 对，这是最首当其冲的， 首当其冲的核桃，包括还有好多那一些什么鱼啊，人就是说能吃完了之后变聪明啊。 对，其实这些东西都是算，我们现在不给食物分三六九等，说食物都有它存在的意义。但你刚才说的核桃和鱼，确实，因为这鱼里边它尤其深海鱼含有这个 EPA 啊 DHA， 这些尤其对宝宝来说，它对智力上边是有好处的，这个绝对是有好处的。 这些都是微量元素嘛，就是很多人不太懂，这都是什么？ 不，它还是脂肪酸之类的那个范围范畴之内。那你说对孩子的成长发育过程中，他肯定有好处有帮助，这个一点不回避。但是说现在我的脑子已经不太好了，吃鱼有没有关系？吃比不吃强。但是如果是说以他完全今天我吃了几天鱼了，过几天我就什么事都记住了，这个对他要求太高了。我以前在节目中说，就比如像牛奶呀，像小米啊，含那个色氨酸比较丰富的食物，包括含钾比较丰富的香蕉，可能对人吃的环境压力啊，可能会让人有一些愉悦的心情。然后就有听众发短信，说吃了好几天小米了，怎么晚上睡觉还失眠呀？就把食物给想的太理想化了， 太神奇了， 太神奇了。其实鱼绝对对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是有好处的。但是怎么说呢？您吃鱼就要比吃那些烤鱼，就同等的食物要看它加工方法。您要是始终老吃烤鱼，吃味儿特别重的那些，那可能越吃这记性还是越好，真是好不了。 真好不了。 对，你要是包括清蒸鱼啊，这些可能就会相对好一些。它一个是看食物，还一个看食物的一个加工 烹调方法。 你看核桃，就像你说的，一般给孕妇吃的都吃，打开就吃。但你像外边买的那些经过加工的， 加了好多 苦瓜生啊、苦核桃那些，它的糖它不单加糖，它在糖的基础上要加大量的油。这些合在一起呢，对大脑绝对不是好东西。 有可能吃完了之后会发现很多血脂就上去了。 血脂上去，还有说是甜的哈，这个当然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数据能看到，就小孩多动也跟吃甜的多有关系。那他多动的孩子，他比那个比较安静的孩子，能马上就坐住的孩子，他可能这记忆性方面多动的那个就会差一点， 是吧？ 说你看这个小孩给他玩一个玩具，然后马上给他换另一个，他不管对前面那个玩具有多大的兴趣，他可能马上就可以就把心收回来玩，参与第二件事儿。但有的孩子就不行，他那始终就老始终在动，收不了心，没有安静的那个一个状态。其实这些你要反映在他学习上，那一定它就有问题。 是， 所以糖多也绝对不是好事儿。这大糖就我们吃的精糖，对大脑绝对不是什么好的营养补充。 所以这就像您那个文章说的是有点傻吃的意思了，是吧？傻吃就有点吃傻了。 对 对，人家这标题就是说的比较狠，真的傻吃，他说会吃傻。还有一个，就刚才我也跟李凯交流，我觉得现在好多年轻人记忆力不好啊，也跟他需要记的事儿太多有关系。 哎，现在是这样啊，就是过去好像人活的都比较单纯， 单纯多了， 对，简单的就是上班回家，上班回家，就两点一线了，基本上算。 而且他那个上那个班儿， 也比现在也简单。 比如说你他操作一个东西吧，他就始终就这一件事儿，心很静。你想现在就比如说你和我，我们今天我从单位跑去上午还去大讲堂，完了再回来再到这儿，已经就是必须要记住很多的事儿。有的你算主角，有的你算是听众，是吧？但是你这一天这才下午三点就干了多少事儿？ 是。好像每个人的这个生活一下都变得特别的忙忙碌碌啊。 对。 这种忙碌的生活也会带来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有些人真的容易忘事儿。过去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啊。就是你很多人喜欢随身带个小本儿，把每天的日程啊安排。 还要写一下。 还要写出来。当然了，现在很多人手机非常方便了，比如在手机里边做一些日程规划。 对。 也有很多的软件也能够提供这样的帮助。 帮助提醒。 对。但是还有很多人会觉得，是不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软件更发达，使得我们这个脑子好像。 不用则退似的感觉。 对，不用。 隔 退，然后越来越记不住事儿。 其实真的，你说都记在手机，我也见着这样的同事，所有的东西全放手机里面，最后不知道手机放哪儿了。这都你想丢手机的还少吗？ 是。 这就是去餐厅吃饭，就差回头望了一眼就把手机丢了。实际上，他这种过程就导致他比较焦虑。完了抑郁。这些你老在这个紧张啊、焦虑的环境当中，我觉着也可以让这个脑细胞就比较疲劳。或者说影响我们的正常思维。 是， 我本来是一个思维很清晰的人， 嗯， 说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弄得你就觉着你糊涂了， 嗯， 有点想的不是那么很明白了， 嗯。那这样的情况之下，那我们如何才能够吃得更健康，尤其是真的对自己的大脑好，就觉得自己的这个脑力能够得到一些补充。反正我有一个切身的感受啊，不知道徐老师是不是有一种同样的感受，比如说我长时间的脑力劳动，我在研究一个课题，或者是晚上的时候，我会研究一个很多 钻进去了， 钻进去了，发现饿得特别快。 啊， 就是 一种消耗， 对，消耗挺大的一种， 对对对， 是吧？ 他对，其实用脑对营养的需求还是很高的， 嗯， 他对要求，他体力劳动是一种要求，能量， 嗯， 但是用脑这对身体就觉得应该更均衡。 是，您比如说我要是看电影、看电视过这一晚上，就不会觉得同样的， 就不会觉得是，这是你的切身体会。 嗯， 实际上，我们给听众推荐一些很家常的， 嗯， 就你经常吃对大脑确实有点意义的，比如说最简单的牛奶。牛奶确实还挺好的，它里边含的 B1 维生素，其实维生素 B 足对大脑还是有一定的好处，还有钙，因为钙它不单是补骨骼，它还可以让你睡眠比较安静一些， 嗯， 所以牛奶算是物美价廉， 是 跟它搭档的一般都是鸡蛋， 是 就牛奶鸡蛋。 配合的比较好， 配合比较好，而且物美价廉，操作简单，没有任何烹调的水平，照样能吃到。 很多人晚上睡觉的时候喜欢喝一杯牛奶，说能够助睡眠，能够休息得更好，有这样的。 这个是两方面的意见， 嗯， 现在有的就是比较夸张， 嗯， 另一方面就是说它在这上面的作用还不是想象的那么理想， 嗯， 主要还是作用于优质蛋白和补钙， 嗯， 而且它优质蛋白才含3%，所以它补钙比较好。完了就是像我们说的，其实钙对睡眠也好处，也有好处嘛，嗯。 嗯， 总之晚上临睡觉之前喝点牛奶是没坏处， 没坏处，啊， 这绝对比您真当当的吃一顿加餐，完了恨不能是吃点烤肉串啊， 对， 或者啤酒啊， 嗯， 或者饼干呐，啊，那些油脂比较高的，那牛奶肯定还是好。 嗯， 然后鸡蛋它的生物利用率比较好， 嗯， 所以说它里边含的营养素被我们利用的吸收的好。嗯，再有就是绿叶蔬菜， 绿叶 实际绿叶蔬菜含维 C 呀，啊，它也含 B 一 B 二， 嗯， 还有那些叶绿素。好多好多东西都有这个电脑抑制的作用。 嗯， 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吃蔬菜是最幸福的。 为什么？ 就出国的朋友就有体会，尤其出国时间比较长的朋友， 啊， 他会觉得在外边买蔬菜是一个比较占生活费的， 就是很贵。 哎，对，我们就相对太便宜了， 啊， 所以蔬菜，尤其绿叶蔬菜， 嗯， 应季的。再有像刚才你说的鱼、 啊， 一些海产品，它确实像碘呀、锌呀，还有这些维生素啊，像脂溶性的维生素， 嗯， 对大脑细胞啊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是， 要给孩子，包括孩子大人多吃鱼。 嗯， 就是我这点倒想说一点，就是可能孩子在幼儿园吃鱼不多， 因为幼儿园孩子很多不会摘鱼刺。 我问过他们幼儿园老师， 啊， 他们还不承认，啊。我说是不是幼儿园吃鱼比较少？他说哪有啊？因为我们不有社会培训营养师吗， 啊？ 他说没有，也吃。但是你问孩子，你会体会到，可能还是鸡腿啊、牛肉吃的多一些， 嗯， 像小排骨啊、 嗯、 鱼啊，家长就在周日休息的时候给他做一做，鱼毕竟挑起刺来还是相对麻烦。能吃一些海鱼，虽然我们这点的海鱼都是冰鲜的， 嗯， 我们吃不到那种最新鲜的吧，那 也 是 很不错， 好，还很不错， 嗯， 对，甚至还有一些坚果， 嗯， 像你说的核桃啊、花生啊， 嗯， 甚至是芝麻，其实我觉得芝麻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我们利用的还不是很。 嗯 搞小时候老吃芝麻烧饼。 哎，说到这个芝麻，单说两句哈，您正好是营养师，这个各种， 嗯， 今天说补脑哈，然后包括像核桃以形补形的， 嗯， 我听说过吃芝麻能够让头发的颜色变得更深，有这种说法。 其实我觉得它变得这更深，还是跟它里边含的这些。嗯，怎么说呢，必须脂肪酸有关系， 啊，是 人必须的，人体必须的营养素，而且呢芝麻里边矿物质含的也特别高， 嗯， 就是你想你的头发里边需要足够的充足的矿物质作为补充，变得更，就是吃芝麻变得更黑，我也不反对，因为你别看它小，它确实什么还都有，它比较均衡，再一个你说吃芝麻对头发有好处的，有一个特别大的一前提，就是这个人他比较吃芝麻是他一种偏爱，他可能不吃核桃，不吃花生，不吃腰果，他得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绝对不是短时间的，不是说你吃三天，他也许三个月半年，他们家就有吃这个芝麻的习惯，他要有一个相当长的一习惯，而且 还是吃比如白芝麻、 嗯、 黑芝麻，人家说有的白芝麻做点心、 嗯、 黑芝麻榨油，黑芝麻药用价值比白芝麻更高一 些， 这些都是从中医的一些角度，因为中医他就讲那个比如说芝麻黑芝麻误发、 嗯嗯、 但我刚才为什么不敢肯定说，因为我们食品跟中医对中医的了解啊真的是不深、 嗯、 所以不敢随便说，但是我了解中医对芝麻来说就有一个误发的这个 作用， 误发抑制都有它这个点 是吧， 所以吃就怕你坚持不了说菜的我们吃芝麻的那个就不是那么广泛， 对，而且就是烧饼啊，最常见的老北京的吃食里边的是吧， 对，它不像花生或者核桃、嗯、我捏两个就吃 了，它比较必须要做成什么、 嗯、 或者我有一个办法是我几乎每次都在用，就我所有的拌菠菜我都放芝麻， 嗯，菠菜里边 就撒一把，但是你呢就别放香油了， 嗯， 不一样吗，里外里都是油，它也挺香的， 是 油你炒熟的，因为它要破壁才能更好吸收嘛、 嗯、 你炒熟的拌在凉菜里边，你偶尔吃几个还觉得挺香， 嗯， 就把那芝麻就都吃了， 嗯，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国家高级营养师徐晶老师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啊，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什么样的饮食才能够让我们的大脑更聪明一些，或者说能够让我们这个记忆力啊能够衰退的慢一点，因为今儿说从健忘开始说的啊，很多人经常是丢三落四，估计也会有一些困扰和苦恼啊。到底你看，我上医院，肯定大夫说我这不是个病，顶多就是一个生活习惯的问题、啊，健忘的问题，甚至于有些人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睡眠上的一些障碍， 对 啊，都可能。所以呢，我觉得有的时候通过饮食调理。调理呢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那么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也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和我们保持互动，我们的交流方式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哎，说到这个饮食调整啊、 嗯、 这个记忆力，我们在某网就那种购物网站上啊、 嗯、 你只要输入记忆力衰退 多着呢， 大量的保健品， 对，因为他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 他觉着现在这样的人太多了、 嗯、对对对， 就是说 有 市场，这 市场 有、 嗯、 他就会那个， 而且很多保健品呢又是保健食品 啊，保健品就得是保健 食品、 嗯、 食品这里边啊都是吃的，不管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 嗯， 好像你一看他那宣传都是从某某食物当中啊提取出来的 对， 那这种比如说那我从这个食物当中提取出来的，那我吃这个东西能不能起到 其实咱们就是说科学的辩证的说哈、 嗯、 有些食物的吃它确实不如它那个保健品提取出来的 纯 那么就密度大是吧、 纯度高、啊、 我跟你说一个最典型的、 嗯、 就是原花青素、 嗯、 确实对人的好处，不是花青素啊、 嗯、 原花青素它存在什么葡萄籽里面、 嗯、 就对人的种种好处，人家大数据都有没问题、 嗯、 国内国外的，可谁要吃葡萄籽完了这一斤玫瑰香也糟践了，因为你吃完一个籽你就没法吃了、 嗯、 就根本涩的无法下咽、 嗯、 但是它作为这种葡萄籽的保健品、 嗯、 它也证实了它有效， 什么对眼睛好啊、 对，因为它是这东西啊、 嗯、 可你在这个就是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倒是建议你现在每个月都有营养科， 嗯， 你去让医生看一眼，你现在确实需要这保健品，只要因人而异，我觉得不要反对， 嗯， 你现在像我现在我肯定要补钙， 嗯， 那我就是我吃钙我觉得就很好，我最起码我这个年龄做骨密度我还没有到那底下边，我还在虽然在边缘啊已经很不离，就是很不是特别好， 三条线的中间那条线、 对对对，还不至于说太差、 嗯、 可是你说那要不是说我一直在补钙可能也就现在、 嗯、 当然我也比较走啊或者晒太阳什么的，可你要不注意这些、 嗯、 我觉得还是有问题， 是 就是现在人注意了，今天我才听那个还听那专家讲，实际上北京的平均寿命已经80了， 嗯， 就在世界上都算可以的了， 嗯、 真的是好像是女性啊， 嗯、 啊我忘了，反正就这样都不次、 嗯。 那你跟他吃一些保健品或者一些关注自己，不能说没有关系， 嗯， 但为什么大家一提保健品就我反正不让我们家老人去私自去买那个宣传的，因为他们上当受骗的次数太多了。 嗯， 就买过保质期在3年都吃不完的东西，这是我真的是我们家婆婆带回来的东西， 嗯， 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是买吧，在医生的建议下还是要买一些品牌的， 嗯， 就是常年经住考验的一些品牌。 是当然了，我们今天和徐静聊的更多的是从食物当中啊 比如说如何让我们的大脑更聪明更健康， 嗯， 对吧？那刚才您提到了有很多很多很多种食物，那比如说就是我这段时间确实特别疲劳哈， 嗯， 然后呢也经常是会出现丢三落四的这种情况，可能睡眠还不太好，这种比如说通过一个营养配餐，因为我觉得营养师配餐是必考的项目，是吧？ 对， 这个营养配餐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好合理的这个调节作用吗？ 其实能达到， 嗯， 你要是这个要也是一个慢工，就是你首先改变你不良的生活习惯， 嗯， 这第一步，第二步再按照营养师的给你设计，他有这样调理的， 嗯， 我们有很多很年轻的营养师，他们也做的挺好的， 嗯， 他就慢慢给人调理，比如晚上吃些鱼啊，吃些绿叶蔬菜，改变他吃细粮精米白面的习惯，晚饭不让他吃精米白面了， 嗯， 完全改成粗杂粮，但是不是说让人啃窝头啊，就比如说你 现在的窝头，现在的窝头也不见得是纯杂粮，也可能很细致， 啊，没有纯窝头了， 嗯， 完了他就会让你加一把燕麦，或者加一把豆，小豆、红小豆、绿小豆的，反正他就让你这个整个慢慢从改变生活方式变，还真有关系， 是吧？ 就有的人他吃的以后不是那么暴饮暴食了，他就能保证睡眠比较好。 嗯， 睡眠好了以后呢，他就会觉得自己第二天早上比那个稀里糊涂睡的清醒，清醒的记忆力就好，这都是一个良性的， 是一个良性 循环。还有一个，他就会建议人家有一点爱好， 嗯， 就有一点小爱好，这小爱好大功效， 嗯， 真的是。其实你先看原来那些老年人，他去下棋， 嗯。 他下棋他也是一投入，他都投入到里面去了， 动脑子， 对脑，其实那种既是对动脑子也是在休息脑子，他， 嗯， 也是让脑子放空一个休息，他不想砸的了，他是想这事儿。所以我觉得现在年轻人玩电脑玩游戏不是还好，我觉得应该重新拾起来对我们来说就是比较 真是一个健康的爱好，是吧？ 嗯嗯 嗯。今天呢跟徐静来聊了聊这个饮食方面对于大脑的一些影响啊，最后用一分钟时间让徐静回答一个问题啊。 嗯， 手机尾号147的听众朋友在问，大枣对脑子到底好不好？ 他也是中医有好多讲法，他想益气完了，补气， 嗯， 养血， 嗯， 这些充足了，这中医的啊，跑了我的题了， 嗯， 一些这些功能对脑子其实都有好处， 都有好处， 所以大脑我也不反对吃。要从我们这儿来说呢， 嗯， 现在该吃脆枣了， 嗯， 马上就要下秋天，脆枣里边的维 C 膳食纤维维 C 是顶顶高的， 嗯， 所以这个枣无论干的还是鲜的都可以吃，当然不能多，含糖高，吃多了胖， 吃多了胖是吧？ 不能多吃。 好。今天非常感谢徐静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和大家一起来从饮食上边聊了聊如何这个改善我们的记忆力啊，尤其是对于年轻人来说，提高一下我们的记忆力水平。非常感谢徐静，谢谢您，希望有机会常来。 客气。 嗯，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 广播电台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上线啦，用手机下载听听 FM， 即使不在北京也能听到咱北京电台自己的节目，听听 FM， 听见的听，两个听哦。